各位早安，我是千纯。今天的起步歌是来自黄小琥的 Hello 快乐。2018年7月14号，又是一个周六哈。无论是周六还是周末，都会让人觉得莫名的快乐，所以要对快乐说一声 Hello。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后台有非常多的朋友在冒泡啊，来点一下名。有小闪，有特洛伊，有果果，有直善淫笑，有齐，还有说句心里话，以及我们的老朋友 Stephen Lam 说哈，早安妹子，早安大哥。冬天吹冷风，在早上6点多结果有发早安，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撑到8点，可是在8点整他居然又跟我联系了，好不容易啊。 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风伴着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顺着等待，记忆是真真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 难过却假装坚强， 等待的 日子里你比我勇敢，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常在，就像我的爱。 微信公众账号后台有人问这首歌叫什么来的，想要索取歌名和歌单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在最近的一条推送里有我们今天的全部歌单。但是在他的楼下有一个朋友叫赵二丫，他说哇，好熟悉的歌，薰衣草主题曲，没错，是来自徐绍扬的花香。 风伴着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把这紫色的梦顺着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常在，就像我的 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后台还有朋友继续在报道冒泡，包括杨七中，包括郭威，也包括 K New Me 说早安加班的一天，早安。当然之前还漏掉了我们的老朋友老爱，在7点12分就来问候早安了，还有沙漠，总之各位早安。

智取所需，豪者自豪。荣威 RX 八16.88至25.18万元。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张爱云发来微信说，音乐加速度早上好。御驾宝马奔驰天下说早上好。最完美的爱情说早啊，来报道。 高楼大厦挡住灿烂的晴空，我的步伐停留在人潮中忙，你在他乡，在地球的另一方，我的心飘荡在寂寞的城市的荒唐，日子依旧，思念更多，怎么感觉爱的甜蜜也会沉重？我焦急的想你，却不能见到你，银行里的积蓄单程票都不行，明白爱无心压力全部过期，就不能 我超级的想你，却不能见到你，感觉就有点像我们音乐加速度和听友的距离哈。总是希望在电波的另一端能够听到你，感觉到你。这是来自邓颖之和张震岳共同带来的《超级想你》。 人潮匆忙，你在他乡，在地球的另一方，我的心飘荡在寂寞的海洋，飘呀飘荡，飞机天上。可否带我离开城市的荒唐，日子依旧，思念更多，怎么感觉爱的甜蜜也会沉重？我焦急的想你，却不能见到你，银行里的积蓄单程票都不行，明白爱无心压力全部过期， 想不到说，哎，这两个人怎么能在一起合作？是什么样的机缘促成他们的一个合作哈？但是没有想到，就是碰撞出非常完美的火花。这是来自邓颖之和张震岳共同带来的《超级想你》。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继续来听歌，《Call My Name》。Tell me that's all right. Really miss those happy times. 微信公众号后台看你说张震岳的男女合唱都很出彩啊。是的，没错，嗯，有自己的风格，也不抢别人的风头哈。就好像上周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广东话的歌曲《四面楚歌》里面的谢安琪的表现也是这样的，那他独唱的时候有自己的风格，那和别人合唱的时候又能完美的衬托别人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纯就可以找到我了。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这两天有时候下雨，有时候雨又停，早上出门的时候以为会下雨，结果也没有。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好不好。今天和明天两天本市的天空是多云到阴的，今天的西部北部地区会有阵雨，然后明天全市会有降水的天气，所以这两天假日出行还是要带上雨具哈。另外不要以为下雨这两天天气就凉爽了哈，其实这两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湿度很大，体感也比较闷热，还是需要注意防暑降温的哦。那么近期山区降雨比较多，地质灾害风险很高，所以尽量不要前往上述的区域来活动哈。今天的最高气温在白天有31度，那晚上的最低气温是24度，这倒是个好消息，这两天晚上睡觉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凉快呢？我们继续来听歌，王心凌。 我心蹦蹦跳跳，灵魂快要出窍，这感觉真好。哦，你对着我微笑，温度越来越高，怎么办才好？眼神都毛毛，小鹿在乱跳，情到秋千，脸上红苹果，滋味真甜美。 Baby 你是谁？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好喜欢你，却说好久不见，明明才见第一次面。 不用多做介绍了吧，来自王心凌的睫毛弯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just a boy. You don't understand. And you don't understand. Oh, it feels to love a girl someday. You wish you were a better man. You don't listen to her. You don't care how it hurts. Until you lose the one you wanted, 'cause you're taking her for granted, and everything you have got destroyed. But you're just a boy.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8: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刚才我们听到的一首是来自 Beyonce If I Were a Boy， Stephen Lam 还有大黄蜂都说，哎，这个歌选的不错。是的，很多女生都非常非常的爱过这首歌啊，这首歌 Beyonce 唱的很深情，也非常非常的卑微哈。当你有一个自己非常心爱的人，可是他往往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你的心都会隐隐作痛。所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一定会被触动，甚至有时候你会泣不成声哈。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暗中相约在这下，承诺站在这朝后，斜阳便你渐离去。亦会不归家，期待我吗？是你吗？能否轻轻转身吗？盼你回来静听我的心里面说话。每天我衷心祝祷，祈求夏季快来到，让这么一刻燃亮爱吧。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像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 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以心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是你吗？能哼出这首歌吗？你我最爱沿路唱，以歌声替代说话。这首歌在梦里面完全为了你而唱，让我的声音陪着你吧。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像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 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以心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如今我只想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你应该知道，你应该感到，谁人爱你。 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黎明，夏日亲情。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有朋友给我推荐黎明的其他歌曲啊，简直了，我想问兄弟啊，你贵庚？就告诉我他是70后。 好吧，那就接下来继续在我们的音乐快车道继续浏览一首老歌吧。 音乐快车道。 Let me tell you now, there are places 快乐都是些，难过都摧毁。旋转跳跃，我闭着眼，喧嚣看不见，你沉醉了没？白雪夏夜，我不停歇，模糊了年岁，姑娘的喜悲没人看见。 张小跳说，今天是大怀旧啊，这三首歌联播是不是很容易定位一个 DJ 他的年龄段？真的很舍不得垫着 Jackie 的歌来说话哈，因为他那首哼都让人觉得很有魅力。前两天张学友57岁生日了哈，出道34年了，歌神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惊喜和感动。其实时至今日，即使你不是他的歌迷，但是提起他的名字，你脑海中是不是还是会浮现那个比着标志性的兰花指啊，却在那里纵情高歌的一个形象哈。其实自从他开始唱歌那一天，不知道治愈了多少人失恋的心哈。有人说，有风吹过的地方，就有张学友的音乐回荡。流行音乐30多年，他陪伴了歌迷一起成长。 前两天他的生日不能及时送上祝福，今天在音乐加速度7月14号，我们送上迟到的祝福哈，祝歌神生日快乐。刚才听到三首歌，分别是来自张学友 Gala Song 的 Melon， 还有蔡依林的舞娘，以及 Backstreet Boys Larger Than Life。 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 音乐快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多听歌少上火，我们来听一首节奏稍微缓慢一点的歌曲啊，来自好朋友简弘毅，他特地让我推荐他的这首新歌，叫做《牌楼口岸》，确实还不错，静下心来我们细细聆听。 深夜的202车厢，空旷的有些冷，我在天马山东一个人下了车，沿着湘江风光带走路回家，过往的人生如风如云烟，泥沙窗花开寂静的江面，花开水中的月亮一层一帘，便有一棵橡树，许多栀子花在奔跑，今夜的牌楼口岸没有人谈恋爱，你年轻的生命犹如一朵白灿灿的栀子花，当轻微的风来到你窗前祈求之时，你从丰满的花瓣中结下一沉甸甸的香甜，醉倒了我所有的青春和今夜的白楼口岸，你年轻的生命犹如一朵白灿灿的栀子花，当轻微的风来到你窗前祈求之时，你从丰满的花瓣中结下一沉甸甸的香甜，醉倒了我所有的青春和昨夜的白楼口岸。水中的月亮一层一帘，江边有一棵橡树，许多栀子花在奔跑，今夜的牌楼口岸没有人谈恋爱。 微信公众账号后台宫野叶敏真的是我们974的忠实听众，他说简弘毅去过974 live show， 也去过老白的娱乐最王牌，就去过这两个节目都被你听到了。哎，那天节目我也去了，你有听到我吗？耳边听到的是来自简弘毅的牌楼口岸哈，是他好像是5月份，就是上个月发表的一首新歌，最近他又发表了一首新歌哈，如果喜欢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查询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醇厚的醇。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 好像已经不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播放这首歌了。最浪漫的事，这一次是来自原唱赵咏华。欢迎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收听为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想索取我们的歌单，也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当然也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与我互动哈。微信公众账号后台有个老朋友叫梅子啊，他每周末的早上会准时来跟我说早安，并且晒出他给他的爱人一起做的早餐。今天他自己自制了一个煎饼果子，然后切了一个橙子，做了两碗豆浆。在我看来，这就是最浪漫的事。刚才张小跳还说今天好怀旧啊，选的歌都好经典。我刚想反驳他来着，然后看了接下来这首歌，我默默地闭上了嘴。 首歌很熟悉啊，冬天吹冷风说还能不能让人好好开车，听到这首歌你激动了吗？大黄蜂说捂脸捂脸捂脸踏浪啊，对，冬天吹冷风说一秒钟我就听出来了是踏浪。小闪说今天的歌的确很多都是怀旧啊，我说哎呀就只是一个巧合啊，然后他就说偶然之后隐藏着必然。哎，几个意思，就是说我这样的年龄段的 DJ 就必然会挑选这样的歌吗？好吧，来听首新歌，看你听过没有 Hand Clap。Somebody save your soul, cause you've been sinning in the city. I know too many troubles, all these lovers got you losing control. You like a drug to me, a luxury, my sugar and gold. I want the good life every good night, you're a hot one to hold. Cause you don't even know. I can make your hands clap. Said I can make your hands clap. Somebody save your soul, cause you've been sinning in the city. I know too many troubles, all these lovers got you.一个朋友听过啊，都是从同一个软件上听到的，这里不给那个软件做广告，不给那个 APP 做广告和推广。耳边听到的是来自 Fitz and the Tantrums Hand Clap。 想要索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纯来找到我哈。接下来会有一个50秒的广告，希望您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不要走开，不要误会，广告不长，马上回来。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18年精工细作，5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照着脚丫，一层层一遍遍亲吻融化，泥沙挣扎浸湿了眼角，刹那我这眼泪分不清啊，爱情不止美下也罢，也罢，我无助的他放下也罢。 还是我们的听友记性好，说这是一部韩剧的主题曲，瞬间想起来很多关于那部连续剧的很多经典的画面哈。耳边听到的是来自萧萧《握不住的他》，有种少女心爆棚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台湾真的非常盛产这样的少女心的作品哈，而且也很盛产这样怀有少女心的歌手，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萧萧，比如说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王心凌。耳边听到是王心凌和童梦时带来的《冤家路窄》，哎，真爱的两个人给人感觉就是这样的。 闹到现在都没把对方打败， 小勇敢又可爱，就有一个迷人大反派，折磨到互相依赖， 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注定我们分离开，你有我的坏，谁和你互相伤害， 你我就相依， 你只怪我讨厌又无奈，我是又不为你来出海， 越加的路走越走越窄， 走到尽头相爱，相善就有相可爱， 这个终究勇敢又可爱，就有一个迷人大反派，折磨到互相依赖， 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注定我们分不开，没有我的坏， 谁和你互相伤害，你我的相依， 你只怪你讨厌又无奈，我是又无为你来出海， 越加的路走越走越窄， 王心凌同孟石的冤家路窄，真的非常建议大家把这首歌找出来对照一下歌词，听完这首歌真的会有特别特别想谈恋爱的冲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纯来找到我，以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 The Score Better Than One。 Far behind from you, lose yourself in our song like we're dancing in a room all alone. I will catch your fears, make them disappear for you. I'll be the light that guides you home. Skies are gray. There's nothing I won't do to keep you safe. So.We'll take on deserts and seas, but we'll always be thicker than thieves. Don't you be afraid, I will ride the waves with you. I wear my heart on my sleeve, and for only you does it be like a marching drum.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 The Score Better Than One 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今天我们在前三个时段听了很多的歌啊，有新歌，有老歌，有英文歌，还有接下来将听到的这首才华尽显的来自方大同的作品。其实懂得用音乐来调剂生活的人，生活会更有幸福感。你看，你睡前听一首轻柔的歌会睡得更安稳，早上听一首歌会给你愉悦惬意的感受。这里是很不低调的音乐加速度，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红的纯。 为天才改变了整个现代，早的基地我和你都放在口袋，创意澎湃，别人笑他不存在，他这个那个设计人与人沟通的未来，除了这为人为工作认真，我昼夜不分，他暗守本分，不分秋冬春夏，你我他开发世界的繁华，每天每天的无声无息，多少人我会努力，多少年始终如一，维持城市的呼吸，每天每天的种种大象带旅客天上翱翔，照顾每人的健康，发明把黑暗擦亮，都一样不名字的每个英雄，无数年来把世界推动，无声的贡献有天会懂，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大家好，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大土豪。 金刚鹦鹉。 海陆空三栖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CDX 周年巨献，广汽欧科北京特约店联合送大礼，都市豪华 SUV CDX 仅需19.98万，长轴距四轮精准转向 TLXL 仅需22.98万，还可尊享金融及置换政策。Acura。 上品家奥运村店周年庆了，7月12日起，300家品牌1至6折基础上再8.5折，吃喝玩乐嗨翻全场。上品家奥运村店，京城奥莱新地标，地铁5号线北苑路北站下车即到。 18年精工细作，5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刻不服输的决心，也许就是年轻的是你。 每一天有太阳就不必绝望，我们的未来决定在我们手上。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邓紫棋的《穿越火线》啊，无论快歌还是慢歌，炸裂还是悲伤，无论什么样的歌曲风，交给邓紫棋其实就是两个字啊，就是放心。前些天突然看到她晒出了出道十周年粉丝送给她的一个庆祝礼物啊，想想已经十年了。其实在她出道第九年的时候就发表了这首歌曲叫《穿越火线》，记得当时她还面对那个同步发布的 MV 纪录片说，人生就像战场，要时刻面临风暴和抗战，所以需要时刻穿越火线。其实你想想，16岁入行以来他一直在经历风雨，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并且越做越好。那也希望通过这首歌可以给大家带来正面积极的动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进入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the way that I walked out from the wreckage. And

thousand roadblocks, one shot, one truth, no fears, one flag. Oh yeah, we'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Oh yeah, we all at? We right here. Under the sun, elevating their favorite sign when he hit and run. You wanted it, you got it.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so let's get this popping. We all out, we right here. Only one life to live, got so much to give. Fighting for the nation now, that is my gift. Run like a champion and win like a king. 可以回顾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的三首歌曲了。第一首歌曲是来自 Sing Street, Drive It Like You Stole It。第二首歌张惠妹的牵手，而耳边听到的这首则是本届世界杯的主题曲 Live It Up。 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还是让人有心潮澎湃的感觉，仿佛就瞬间回到开赛那几天，甚至更早一些，我们在期待世界杯开赛的那些日子里面哈。我可惜世界杯正在接近尾声了，刚才还收到抱怨说下周就没球看了，感觉有点幸灾乐祸哈。没有，就觉得可能有时候正是因为它的不可多得，四年一度，所以才显得尤其珍贵哈。我们先好好来关注今天晚上的比赛好吗？这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 音乐快车道，音乐可以一直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那日美丽气氛，如然后也像这样便无憾。故事每日发生，你相处过的人，如这日再聚一起，我合衬。你大概亦记得，昨夜与谁对饮。谁都即散后有不灭情分，要是你亮了灯，你知我这种人总会愿意来同苦分甘，唯有你可以随时伴我一生，最终的寄托得一个，成就换不到的纪念，由你赠我。谁在乎未来未清楚？唯有你可以随时问我，当初某一天与你怎经过？面前长路尽管艰苦，最后仍引着我。谁可？情深与我。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郑伊健，谁可情深如我。我们要用这首歌和大家告别了，当然还有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请出每当想到郑伊健就可能会想到另外一个名字，这两个名字曾经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过。耳边听到的是来自梁咏琪的喜剧收场。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想索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明天八点不见不散。 煮咖啡咖啡谁及你香滑，分了手也许再遇不到，讲起插花插花谁及我心。